清廉和反黑金，落实民主之外，亦都要将民主推去中国大陆，长远令两岸和平。蔡英文强调，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主权在2300万台湾民众手中，但未来台湾面对安全威胁，领导人需要掌握机会，精准了解国际局势，有抗压能力。他重申会维持两岸稳定，坚持基本主权，但不会挑衅，令两岸间不好误判，但亦都不好令国际误解。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在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天气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雷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呢隧道嘅情况。红隧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立跑马地都系车多㗎，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排队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西行到北过海排到过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呢亦都有啲车龙，龙尾去到骏发花园。跟住咧，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咧，仍然都系挤塞，龙尾去到炮台山港铁站。东区走廊落中环亦都车多，龙尾去到城市花园。跟住咧，睇翻呢一个封路安排啦，就系、受到爆水管影响，摩顿台去高士威道方向，近住香港中央图书馆嘅中慢线仍然都系封闭噶，咁影响到咧大坑铜锣湾道一带仍然都系车多繁忙，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的是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内背。最后卫生署提提你，酒精是一种致癌物质，不存在安全饮用水平，一滴都不饮就最健康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不得了啦，不得了啦！ 阿田啊，乜嘢不得了啊？你系咪中咗头奖啊？有几多个亿啊？ 系有嘢益大家，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小广播员招募展开啦！ 各位小朋友，今次真系机会难逢啦！自问扮乜似乜，声演技巧了得，就要把握机会啦！ 报名详情请浏览香港电台第二台网站，6月16号就截止噶啦！ 机会难逢，切勿错过！ 不得了啦，不得了！ 知啦知啦，静一阵啦！ 中成药必须注册嘅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喺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喺香港销售。注咗册嘅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呢一支咧，睇落去外表咧就系一支树枝嚟嘅、 但你觉得佢有咩用咧？ 我觉得我如果要隆鼻嘅时候攞去捅高佢啊！ 你哋手上唔系一支普通嘅树枝，佢系一支杨柳树嘅树枝。古时咧，佢哋其实就系用呢个杨柳枝去代替牙刷嘅。 好嘢，又学到嘢啦！ 逢星期六 下昼4至6， 寻常试， 认真做 ，Dixon、 思培、 阿乐、 莫莉。 是其实你不是跟阿乐 battle 啊？咩？那个不是我来的。 不是啊，两个斗废。 那个是啊，是我们的亲爱的监制来的。 是。 是咩？ 是啊。 但是呢 有什么想讲啊？ 不是啊，我意思不是讲的话真的好嘢那句啊。我意思是呢。 由头到尾没我把声的。 不是啊，你讲个杨柳树枝就。 但我告诉你，你知不知道个杨柳树枝呢出了街之后呢、 啊、 很多人都不知道原来。所以吃到 因为个知道是驱鬼咯， 就是 刷牙， 就是不知道是用来刷牙，所以就是吃到港珠。港珠有什么用啊？就 是 等大家可以知道一些大家不知道的东西， 但是不知道还不知道、哦、但是你现在没用嘛，叫了你拿现在刷牙你又说有农药有 什么？不是有农药，也试过是咬不到。 是的，即是有几样东西，你之前都有说有农药的，你说你问过老板娘嘛。 不是问过老板娘，他就有农药，但是因为以 家唔会攞嚟刷牙，但以前旧时咧真系攞嚟刷牙嘅。咁啊，俾个资讯大家，系啦，咁啊睇一睇。 老板娘噶嘛？ 问咩啊？问佢有冇刷？ 访问啊嘛？ 问佢有冇刷系嘛？ 你唔讲，但你明知道人哋唔会信你讲嘢嘅。 但你知唔知老板娘啊？即系而家香港地啊，访问老板娘好难。 咁你揾其他专家咯。 系啦，所以下，所以下一次咧，我哋又试下睇下有咩专题。不过今日呢个专题咧，食翻琴日呢个节日嘅。系咪？但系等人等我磨，同你拆解一下。 好啊。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4:00-6:00，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师培、阿乐、磨呢， 寻常事，认真做。 好啦，开始今日星期参上司认真做。 Hello， 天气终于好翻啦，今日 哇好天咗几日啦。 冇错啊，而家咧仲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添啊。不过咧睇份啦，睇翻啦吓， 睇份啦， 睇份啦，系睇到呢个天气都想瞓啊吓。今日咧嘅天气预测咧亦都系大致天晴啦，但系咧原来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噃。咁啊下昼咧天气都几酷热噶 吓。 咁啊紧接住咧展望明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会有几阵嘅骤雨噶，所以咧出门口嘅时候记住带遮啦。 好，唔该晒师培啦。 气温咧就系32度，相对湿度71%嘅。 好啊， 唔该晒阿乐啊，系啊，冲出嚟，哎呀，冲出嚟啊，使唔使报埋时啊？阿乐 要搵啲，系啊，而家嘅时间系下昼嘅4:10啊。 好好啊，今日天气咧非常之热啦，咁啊最近咧都酷热天气警告咧即系持续地都一直有啦。 系， 咁亦都有讲嘅就系话咧，今年里面咧即系最热都系呢几日，即系陆续都会继续热落去啦。 哇，我情愿真系最热系呢几日啦。我情愿系即系咁样叫最热啦。 唔想再熱上去， 系啊，再熱上去真系好辛苦啊！ 但我反而几中意熱啊。 其实我都系 嘅，因为嗰种咧热到有啲辣辣地嘅感觉啦，我觉得感受到你嘅血液都有啲热度啊。 但系而家呢种热嘅咧系立嘅热啊。 系咁，因为香港不嬲都潮湿主啊嘛，潮湿底啊嘛。 系、啊系啊。 咁不如咁啊，师培你咁中意热嘅话，你而家出出面封烟2个钟头啊。 我打翻嚟系嘛？ 你可唔可以喺门口站岗啊？ 站岗，诶、欸，等我带翻支防晒先，搵日啦。 我就系想讲啊，即系直情而家咧系热到咧喺出面咧，即系几分钟我已经即刻想去啲冷气地方。虽然我好怕冻，我好唔中意冻，但系我个人咧好鬼衰格嘅，太热又唔得。我寻日试过去咗啲海滩咧，睇到啲人咧，跟住哇，好似好消暑咁啦。但我见佢游完水之后翻嚟出嚟咧，仲热咁有。 系咪同埋你游完水咧，即系香港嗰啲海水咧盐分好重啊！即系游完之后咧，你咸水嘛， 有盐嘅个身会， 始终你咸水就会有盐啦。你再晒埋咧，哇！嗰种系难顶到不得了。再加上咩咧？香港你喺沙滩嗰度咧冲身咧，第一你好难逼啦，好多人啦。第二就系佢啲力唔够咧，系冲唔到乜滞嘅。咁所以你系握住咧搭翻粒几钟车翻屋企嗰段路咧。是好辛苦的。 同埋呢讲开湿热呢有样嘢想分享就係好好印象深刻嘅就係发生喺10年之前。咁呢小弟呢就嗰陣时啱啱畢业啦，就去咗畢业嘅旅行啦，就去咗欧游就30日。咁呢就啱啱就係習慣晒嗰边嘅天气㗎啦嘛，即係你完全係唔係离开咗香港嘅感受㗎啦嘛。跟住我记得係一出机场嗰下呢，一打开个门呢，嗰一第一阵空气你係完完全全 feel 到香港嗰种湿气係蒸上嚟，係一打开门嗰下。 啊、 即係如果大家呢去完一个长线嘅旅行呢、的确可以喺机场试下感受下嗰一刻㗎、 嗯。 有钱仔玩意我哋唔同啲。我哋讲返呢即係一啲呢。 我使咗20,000咋 ,30 日好穷㗎嗰阵。 咁你使20,000都好贵喎。我嗰阵时喺英国欧游。 有 battle, 有 battle, 有 battle。 唔系嗰阵时喺英国欧游30差唔多一个月啦。我 系 去埋一个叫Thomsa嘅地方，好近呢个北极，望到北极冰川咁样类似啦，即系一个冰天雪地嘅地方咯。嗰、那个地方咧系冇乜太阳嘅，基本上每一日咧都系维持住一个天黑嘅状态，得2至3个钟系有少少日光，但系嗰种日光系相等于香港嘅黄昏咁光嘅啫。嗰、那个地方我欧游咗嗰段时间都用咗10,000+啫。 你系去咗几多日啊？ 30日到啦。 不如你教下大家點樣做到呢個價錢？係 窮遊啊！即係我哋冇乜錢就窮遊啦。 我仲記得嗰陣時係喺個嗰啲叫做Airbnb 係咪？即係朝頭早食早餐佢會送埋噶嘛？我係會食到好飽咧，就當埋個午餐咯要。 啊 ！battle 完未？你兩個 battle 完㗎， 夠啦。我講翻呢個大熱天時啦，係啦，即係呢啲歐遊嗰啲，即係我呢個小妹咧，即係比較窮啊嘛。 哇，最远都是去呢个泰国嘅，所以咧 泰国泰国玩嘅 系咪啊？但我冇试好似你哋咁咯，攞几万蚊就欧游咁样咯， 仲系卅日添喎。 毕咗业之后我都冇咁嘅机会啦，已经 几万蚊去旅行对我嚟讲都觉得系奢侈啊。但系其实咧，即系头先都讲咧，就话好热啊。咁虽然泰国咧我好中意嘅一个地方，经常性都要去，不过咧成日遇到个难题嘅。香港所以头先我都话点解几分钟喺出面都觉得热咧？女仔先麻烦就系成日个妆会溶啊。我成日一化完妆之后一落街唔够三分钟个妆就溶啦，搞到咧夏热天时又觉得咧呢个咧即识男仔或者有艳遇咧个比率咧一定少好多， 难好多， 系啦，好灰啊， 系咁，所以我就决定咗咧唔化妆落水咧，反而觉得会有艳遇嘅机会大啲。 咁你而家冇化妆？ 我而家。诶，摸一摸先，好似冇。 其实你真系冇乜点化咧，你本身个皮肤底都几好。 我系讲呢啲，大家我突然间有啲尴尬。 又或者你化妆、啊、化到好似冇化咁样，亦都系化妆技巧高嘅技巧之一嚟。 系啊，裸妆嘅，同埋咧，我觉得而家女士好怕溶妆，其中一个方法就系不如闻咗佢啊，或者而家咪 即系 闻 啲胭脂喺个湿面度咁系咪？闻啲幽影喺个鼻度。 咩啊？而家连粉底都有得打噶嘛？ 块面都咁红嘅， 我闻咗佢啦， 闻嘅。 计闻咗之后，原来有咁高科技， 劲喎！ 我敏感啫，唔系啊！而家连粉底都可以叫做植入皮肤底下噶嘛？但系当然，即系呢个有一定嘅风险啦。咁呢样嘢就自己决定啦。系啦，咁但系话说咧，如果讲开艳遇咧，确实我之前去浮潜嘅时候咧，我估唔到自己。即系妆又特别又溶晒啊，跟住之后条眼线又甩晒，但系我居然有艳遇噃。 哦， 哇！嗱，上次 请问个艳遇带有冇即系有后续噶？ 有冇后续啊？嗱，一阵先讲，但我想话 会唔会又系你幻想出嚟噶？ 嗱，系啦，上次嗰个你话我系幻想出嚟啊嘛，嗱，今次我分享一个我觉得系真艳遇， 又系佢觉得， 唔系咁好难嘅，我哋好难 judge 嘅，只能够你话劲嘅啫。 你讲嚟俾我哋分析下。 好，嗱，话说咧，咁我就去浮潜啦，咁啊 book 咗一个 one day tour 咁样，咁咧跟住就去第一个地方就系皇帝岛嚟，咁好靓啦，跟住我就成班 friend 一齐跳咗落水，咁大家本身咧。吓系咩？ 系啊，我等阵讲俾你听。 吓你讲咩啊？ 皇帝岛呃人咯。 系啊， 系啊，我上次即系唔好 话， 我话俾你听点解我觉得呃呃地啫。哦，系啊， okay, 你可以继续。 咁跟住咧，一落水嘅时候就同成班 friend 玩咗一阵啦。咁但系我就好中意有少少离群嘅，即系自己浮下浮下就唔知浮咗去边咁啊。突然间 危险噶，其实咁做 系嘅，我知嘅。咁但系你有水流噶嘛？咁你又好难即系手拖住手咁一齐浮。咁突然间游下游下咧，有个人拖住我只手。跟住你望一望右边， 拖海龟啊， 系咪水鬼嚟噶？ 系咪着咗绿色泳衣啊？ 佢以为我 系 海洋生物 系 咪 啊？ 明明泰国嗰个导游咧话咧几年都遇唔到一次啊，咁奇，我仲摸到 有海龟 啊！ 我想讲有少少恐怖喎，唔系浪漫喎。 点解啊？唔系我轻轻咁掂到我只手， 仲唔系拖海龟？ 拖海龟啊！我 系 泰 国人定系咩国籍嘅人先？ 应该系泰国人嚟嘅。咁跟住我回头一望啦，即系我右边啦，就见到一个咧黑黑实实嘅好瘦嘅阳光型男孩。咁咧跟住之后咧，佢就咬住嗰嚿浮潜嘅仪器啦，即系个面罩，跟住有条管噶嘛。咁跟住咧，佢就叫我跟住佢，即系佢入一入手，就叫我跟住行咁样啦，即系跟我游，跟住游啦。咁跟住佢就开始咧，即系只手轻轻咁样掂住我啦，即系带领住我去睇唔同嘅地方。咁跟住佢就直情好好嘅，去到某一个位咧，佢就指俾我睇啊，下边有嘢睇、哦。咁、我其实睇唔到，跟住我就皱眉啦。做咩啊？ 突然间带你落去睇嗰啲龟虫咧， 你翻屋企啦。 好惊， 唔系龟虫唔好嘅，龟虫唔好，因为佢撞嗰啲龟，即系龟喺嗰度嘅。 吓亲鬼故事嚟嘅，唔系。跟住之后咧，譬如下边咧，佢见到有一啲特别嘅鱼啊，佢系直情会咧，我睇唔到嘛，佢潜落个底度，跟住指俾我睇。或者佢拎咗一啲海底嘅一啲海参上嚟，跟住俾我掂啊，咁样即系俾我体验。 哇！你真系唔惊噶？ 唔惊咩啊？ 咁嗱， 俾人拐带系嘛？ 首先你去嗰啲地方，你唔知道边啲端嘢有毒，边啲冇毒，佢系徒手攞俾你，你又走去笃。 但你谂下，佢掂咗先噶嘛？ 咁你唔识佢啊？ 有经验嘅人嚟，咁咪唔会落去揦水。 佢冇经验啊！我意思系， 唔系啊，即系你会信嗰个人。 哦，但系你唔识佢噶嘛？ 我唔识噶，但我认得佢系船员咯。做咩啊？咁同一架船噶嘛，佢都唔想我翻唔到屋企。 但系个艳遇位喺 哦，结果咧我哋就分咗两次嘅，嗰头半个钟头咧，佢都系拖住我周围游啦。 半个钟头啊， 系啦，拖住我周围去游，即系食饭之前。咁咧有时仲会有啲十指紧扣咁样嘅。哇，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有啲尴尬嘅。咁但系你嗰下就觉得，一个特别嘅体验啊。 入重点啦，佢系咪你中意个 type？ 睇唔到啊！其實咧，嗰下你咬住， 即係 咩啊？你話瘦瘦地、黑黑實實啊嘛， 唔係啊 嗰啲啊嘛， 黑黑嗰個船員啦，所謂叫青魚船員啦，佢都以為 Super 係佢嘅 type 㗎， 佢都戴咗眼罩之後就發覺，哎，搞錯咗， 所以佢先摸下手仔啫嘛，有 feel 咁樣， 有冇交換 contact 啊？ 梗係冇啦，其實我有啲擔心嘅，本身我好驚咧，會唔會一上水之後問我攞錢嘅？即系呢个特别嘅服务嚟噶， 或者你掂过嗰啲海星啊、海参啊，可能嗰啲系收你钱，即系噶嘛。有啲系摆喺度影相，我都试过被呃噶喺泰国，就系佢有啲相架，咁嘅即系佢咪有好啲泰国服饰嘅，然之后一个大嘅胶片，然之后通咗个头就咧怼个头落去影一张相嘅。我试过即系细个去走去影一张相，行转身有人走埋嚟问我系攞$100咯。 吓，但系佢用佢相机嘅。 我自己相机啊， 唔系无论你用咩相机啊嘛， 总之你影咗就要咩啦， 你都好啲啊，你有一个嗰啲相即系带住一个花嗰啲欢迎你嗰啲， 冇欢迎我噶，即系嘥咗个头落去块板度影完就走，乜冇得带走嗰啲。 咁我好少少啦，咁我第一次去泰国嘅时候跟团噶嘛，即系俾人嗰种即系算呃啦，系点咧？跟住落到团我就啊带大家去睇一个嘅表演咁讲，人妖表演咁样啦，好啦，跟住睇完之后啦，咁啊散场咯。好啦，准备上去，跟住佢哋咧，通常咧，即系表演完之后咧，就等于好似舞台剧咧，大家表演完之后咪会出嚟同大家打招呼嗰啲噶嘛， 走出嚟影下相。 系啦，咁跟住之后我哋哇，咁啊好开心啦，咁啊同佢哋打招呼，佢哋不停喺度好好礼貌问你影唔影相啊，咁嗰啲啊，好啊咁样。跟住我一影完相之后，佢就即刻变脸啊，俾钱。 吓， 系噶， 会即刻变脸 嘅 咩？ 嗰啲系俾钱嘅。 系啊，即系你影相嘅时候好嘅就喂一齐影相 咁样搭住你啊， 俾钱咁样。 系啊，同埋即系你谂下，佢系一个好靓女嘅样啦。哇！跳天使咁样啦，突然间影完之后俾钱，突然间好 man， 好 man， 俾唔俾？ 我又好奇嗰阵时个导游系有冇同你讲到明，即系话声你听，如果同佢哋影相要收钱咧？ 冇。 嗱，不过咧， 个导游有少少责任。 不过佢哋又唔知嘅，可能因为佢唔会知道你准备散场嘅时候，佢哋会企喺度等你咁样噶嘛。 嗱，不过即系第一次去泰国咧，可能都真系会遇到呢啲情况。但系如果你去多几次嘅时候咧，你会发觉你会知道其实佢哋个文化，咁佢哋真系演出者，佢哋觉得嗰啲相位其实都系收大家嘅 tips 嘅位置，咁所以自己去就小心啦。但系啱啱咧，阿师培就讲紧个皇帝岛系嘛，我唔知你讲个皇帝岛系咪等于我嘅帝王岛。 诶，个名字有啲唔同喎，但系好似 咁，但系因为点解我讲话啊，会有啲呃钱嘅感觉嘅？ 有咩俾人呃过咧？ 因为我上一次咧跟嗰啲local tour one day 嗰啲，我去到嗰度系要周围借钱咯。 吓？点解啊？因为你买嘢饮要钱。 嗱。去嗰個島咧，我喺一個外灘嗰度，即係坐咗架船，然之後咧兜到去個島附近咧就落船噶啦。咁佢就揸嗰啲卜艇仔咧，十零個人就兜你去上個島。上到個島嘅時候咧，我係一蚊都冇喺身。但話俾你聽，去到嗰個島咧，係你做乜都要錢嘅。例如你好曬啦，你想去坐喺個太陽傘底下啦 ，sorry， 你坐低借嗰個傘要錢啦。繼而咧，你就上到去，你諗住買嘢買嘢飲，梗係要錢啦，係咪？咁買完嘢飲，你買嘢咪去廁所洗個手咯。隔離都要收錢。 我要啊，去廁所都 要，大細都要收錢。 泰國好多廁所咧，即係尤其是郊區啲係要收錢。係 啦，咁但係嗰個島上面咧，佢嘅收費都唔係十分平嘅。即係你可能有時你出去嗰啲泰國地方，有啲站頭都要去廁所要俾錢嘅，可能一蚊兩蚊嘅啫。但係嗰個島上面因為佢荒蕪。即系你冇乜船可以入去，咁所以你冇钱咧，你就好弊啦。你喺嗰度逗留一个钟先有船翻嚟接你咧，你就会干蒸啦。 咁我想问你，嗰阵时问边个借钱咧？可以 船友就系真系当时同船有一啲嘅人咧，三唔识七嘅就走埋去，唔好意思啊，我啲钱喺船上面啊，借住啲钱俾我啦。咁幸好去到第三 pair 情侣咧，就肯借啦。头几 pair 都真系唔借，又唔認得你啦，係啦，又唔知你邊位啦，咁樣咁，所以即係後屘去到第三 pair， 佢信你就肯借錢俾你。 嗱，無論皇帝島定帝王島都好啦。咁啊，頭先阿迪神都講咗自己嘅經歷啦，到最後啦，我哋又要幫翻阿師培分析啦。你覺得阿師培咧，究竟呢件事係真定假？即係係咪真係豔遇咧？ 定係 FF 嘅？等陣先，不如你講埋結果先。你話你頭半個鐘佢一直拖住你，仲十字緊扣嘛？咁後半個鐘咁點咧？ 後半個鐘唔係跟住我哋食飯啦， 就冇嘢啦。 跟住係啦，佢咧其實我因為我緊張，佢有時帶到我好遠啦，咁我都會周圍望住自己會唔會距離大隊好遠嘅。咁跟住咧睇咗半個鐘之後咧，咁我就話我哋架船喺邊，咁佢都好識趣咁樣將我帶翻去啲 friend 嗰度，跟住我哋就。 上船，跟住就食饭啦。 最后拖佢上船嘅时候，唔系十指紧扣， 系 两只手拖住佢咧，拖住佢只手咧，去拖鱼咁样咧， 拐带嗰只， 系因为太攰啦， 系即系总之你带咗你上船，食咗饭就走咗啦，就冇啦。 食咗饭之后咧，跟住之后再下昼嘅浮潜咧，咁佢都有再出现嘅，即系我浮咗一阵之后，佢又喺我身边出现，咁、然后我哋又玩咗一阵，但系嗰阵时因为浪太大啦，咁、我就觉得系可能我表达得唔好啦，咁我又费事撞到佢，咁我游开，跟住游开咧，我用咩表达？我咪拧转面咯，即系我冇 佢用咗身体语言， 系啦，我就搵个背脊得住佢，跟住咧，其实我系我咁啱俾浪冲到，用背脊得住佢啫，咁跟住佢就转个身，佢就拎啲贝壳俾另外啲女仔睇咁样，咁我有啲伤心，咁但系即系咁样咯。 哦，即系你伤心就系佢原来对每个女仔都系咁嘅，唔系净系对你系咁嘅， 都唔系每个女仔嘅，咁佢之后搵个都靓嘅， 咁好明显就系你上半橛上半 part 你冇俾贴士人啦。你冇俾貼士人啦、 人哋又攞海星， 你哋又谂核突嘢， 又拖，我点知啊？ 上半 part 心啫， 我点知上半 part 喺边度？可能我肌肤摸面啊， 食完 摸头啊，咁样嘛？ 吓、啊，冇， 听唔明， 佢听唔明，有嚟噶， 佢仲喺自己世界， 佢仲觉得嗰个嘅情缘仲未完。咁但係嗱，佢係你嘅船员嚟㗎嘛，咁嗰程船都冇尴尬嘅，即係虽然大家就叫做掂到係你幻想啦吓。 咩我幻想啊，佢自己搵隻手嗨我㗎。 一 陣 講完之后点解我会觉得佢真係 100% 幻想。 点解呢， 你哋讲埋你哋嘅分析先啦。 嗱 係咪佢 嗱我自己觉得就唔係特登幻想嘅、即係如果你觉得好系情缘，我就觉得绝对唔系情缘啦、即係咁样得咁巧。即係 gentleman, 人家只系 gentleman, 带你去游览下。就未必对你有任何嘅谂法。 咁佢咁多个人唔带，点解要带我一个咧？ 因为你咁啱喺隔篱咯。 师培个样好唔开心。 师培系不断否定你所讲嘅嘢嘅尝试系。 因为咁啱喺隔篱咯。 因为咁啱喺隔篱。 咁你要谂 佢游得咁叻，佢梗系拣过佢觉得啱心水嘅先啦，系咪先？ 好啦，到阿乐啦。唔好再俾 我想问 ，OK， 咁点解唔攞下 contact 咧？嗰阵时系。 因为上水之后，我觉得啊，唔系我 style。 哦，咁样。 嗱，呢一个 打完斋唔要和尚，即系你。 唔系我有噶。 呢一 part 除咗师培谂多咗之外咧，佢仲会直情讲到系自己 reject 人哋啲。话说咩事咧？ 我 say no 啊，好完美嘅自编自导自演啊！呢个系。 话说咩事咧？其实我上年都有去过石门岛浮潜。 都系同一个人啊？ 唔 系嘛？ 唔系同一个人。 你又俾人摸手仔？ 唔系。同一個人，咁話說做咩事呢？首先頭先師培第一下已經講啦，我自己都曳嘅，我係離團咁樣。你喺海上面，人哋包咗呢個 tour， 你唔見咗個人，人哋點樣交代翻揾翻第二個香港人翻嚟？ 係 咪？咁佢一定要俾收得你錢，佢梗係要照顧你哋喺海上面嘅安全㗎啦。你冇啦咁樣遊走咗，佢梗係稱住你，同埋會覺得喂呢、這個高危㗎，成日走佬㗎。係 啊 係 啊， 喂你好拖實佢啦，話俾你聽。 曳嗰啲都要管住 嘅。係啦，要管住嘅咁樣。咁跟住嗰個根本上就係其中一個船員，因為其實點解咧？我去呢個石門島浮潛嘅時候咧，都有成兩三個人係圍住我哋十幾個人咧，係有一頭一尾啦，又或者邊啲人真係好似你咁浮走咗啊，或者師奶遊走咗咧，佢特別照顧嘅。咁而我都係其中一個。當然我亦都冇幻想到就 話，都係曳嗰啲嚟 嘅。係啦，但我冇幻想過就，佢拖住我，佢暗戀我，嗰啲絕對冇啦。 其實 即係冇呢啲嘢啦。同埋就係佢頭先都講話嗰啲船員，咁你帶得你落去觀光，咁都係一個 tour， 佢都會有攞嗰啲海參啊，話俾你聽，呢個有。边啦？你睇下喺嗰度啊！嗱，呢个山呢个叫咩啊？珊瑚礁啊，咁嗰啲哦，但系已经白化咗啦，咁嗰啲，咁佢都会解释。但系我唔明点解师培会谂到咁。 其实可能咧，个导即系个力滴带你嗰个船员啦、佢转身见到你后面个婆婆又玩咧，佢都系介绍翻同一样嘢，可能个手仔捉得仲大力添。 系啊， 都下半身 喊。系啊，即系讲开又讲咧，即系小弟咧就即系上个月啦，四月嘅时候啦，去咗呢个台湾嘅绿岛潜水啊嘛，咁就学咗一样嘢翻嚟嘅，就系、咧。原来咧，喺当地嘅法律嚟讲咧，就系、我唔知 exact 个数系几多啦，就系咧，譬如如果一个系有教练牌嘅潜水员，如果系譬如你系深水咁样去潜嘅话咧，其实当地嘅法律系一定要规定系，譬如系可能系一个对五个最多，如果系浮潜嘅话，可能就系一个对八个咁样。所以咧，其实我觉得咧，两位即系其实如果有个人咧咁紧张去包抄你哋咧，佢哋纯粹系可能系想遵守翻当地嘅律法咁样咯。 所以其实，哦系啊，法律、哦，所以其实即系我都只系特别嘅被看顾嘅儿童系咪？是 是 但系都冇所谓嘅，咁我觉得都 sweet 嘅。 唔系， 咁你大家都俾咁多钱，点解佢要拖人拖我？ 你都叫最紧要你开心， 你都叫玩过啊， 系咯，你都拖个手啊， 玩过开心噶啦， 又玩过开心， 你又玩过，你又有得讲，系咪？你又开心过， 不在乎天长地久啦，只在乎曾经拥有啦。 时计累了，时计坏了，时计内机心的快慢要纸条，该好好修理过这只表。人也累了，人会病了，人有病却要硬去拼搏不了，怎么可放弃治疗？修补一下会获再生，休息一下有事要等，轻松一下再做满分，事与愿违不要怒愤，清空一下当时降温，冬天转眼过会再升温，不需苦困。遇到几多关我会照闯，遇到几多关也别要放，在这一刻边缘回望，懂得就放，懂得算你的答当，昨天失手的会再上榜，昨天一一抵挡这天释放，在这一刻可向你讲，抛开去望，天性亦见得起浪。心情亦变得气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警方继续调查寻日两宗针对警方的掟汽油弹案，四个被捕男子仍然被扣查。消息说，警方初步认为没有证据显示案件和明日的游行有关，相信两宗案件都是由24岁疑犯犯罪，仍然在调查他的犯案动机。探员朝早押解其中一个疑犯离开东区医院，带到鲗鱼涌汽车扣留中心，在涉事的黑色私家车旁边协助调查。警方昨日下午在北角英皇道发现涉事私家车，车上一个24岁男子逃到一座大厦，警方上楼追截将他拘捕，再在他北角的寓所拘捕另外两个男子。至于同案被捕的60岁男子是停车场保安员，消息说他涉嫌通风报信。基本法委员会前副主任梁爱诗在本台香港家书说，政府自二月提出逃犯条例修订，整个过程有充分的讨论，而不是草草了事。又说一件本来不是复杂的事情被政治化和妖魔化。他说有些人反对修订，对中国大陆司法制度缺乏信心，但中国和55个国家签订移交逃犯条约，而大陆和台湾都可以互相移交逃犯，以不相信内地司法制度为理由反对，宁愿放走罪犯是没有道理。梁爱诗说，有些人担心法官会受到北京的批评和政治压力，但他说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独立受到宪制保障，法官是终身制，他完全有信心法官不会受到任何干预。民阵在立法会示威区外紧急呼吁，希望更多市民参与明日举行的反对修订逃犯条例游行。民阵召集人岑子杰被问到掟汽油弹案会否影响市民参与明日游行的意欲时回应，警方已经拘捕疑犯，希望能够释除疑虑。他批评有人散播恐惧，制造谣言，动摇市民上街的意志，但社会反对修例的气氛热烈，游行规模可能超过2003和2004年，他们会派出过百个警察维持秩序，希望警方到时弹性处理路面情况。香港天主教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书记回应汽油弹案的时候说，防不胜防，希望一切平安。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说，政府应该撤回修订，再考虑有没有更合适的方法。艺人何韵诗认为修例还牵涉很多民生问题，忧虑日后还可不可以自由创作， 港人有没有言论自由。大角咀诗歌舞街一间食肆有三个员工因为工作问题发生争执，其中一个58岁的男职员用厨具袭击另外两个分别61和54岁的男职员，导致他们的头部和手脚受伤，伤者清醒送去广华医院治理。事发朝早11点几，施袭的男子涉嫌袭击致造成实际身体伤害被捕，交由旺角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晚上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骤雨增多，随后几日天气持续不稳定，间中有雷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落跑马地咧系车多，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过去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暂时正常，加士居道过海有啲车龙，龙尾排到去骏发花园。跟住咧，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咧，都系车多噶。而家龙尾排到去清风街，东区走廊落中环亦都有少少车龙，龙尾去到城市花园。喺九龙区方面咧，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有啲车龙，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跟住咧，睇翻另一个封路啦，就系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雅丽道嘅慢线都系封闭。咁就係受到水管緊急維修影響，牛頭角道去觀塘方向近雅麗道嘅慢線係暫時封閉，駕駛人士經過啦，記得要特別留意。最後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青魚幹線收費站來回。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呢一支咧，睇落去外表咧就系一支树枝嚟嘅， 但你觉得佢有咩用咧？ 我觉得我如果要隆鼻嘅时候攞去顶高佢啊！ 你哋手上唔系一支普通嘅树枝，佢系一支杨柳树嘅树枝。古时咧，佢哋其实就系用呢个杨柳枝去代替牙刷嘅。 好嘢，又学到嘢啦！ 逢星期六 下昼四至六， 寻常试 认真做 ，Dixon、 思培、 阿乐、 莫莉。 行山前要做咩准备？等渔农自然护理处话你知啦，着合适嘅衫裤同鞋，留意天气变化同身体状况，带够水同注意防晒，事先计划好路线，唔好自己一个行，仲要行有管理同维修嘅山径，危险嘅地方好似悬崖同山间，千祈咪去，咁就万无一失啦！出发，万事俱备，落油郊野。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寻常事认真做，的神思培阿乐摩莉。 滴滴仔周记， 今个星期咧睇咗套电影，叫做《杀神三》。John Wick 嗱，呢一套电影咧，我都等咗好耐噶啦，因为第一二集咧，我都系咁煲，系咁煲，系咁煲，就系期待佢嘅第三集。咁而呢一套电影咧，睇咗一，睇咗二咧，去到三嘅时候咧，我都系有少少觉得，咦，同一二嘅玩法唔同噶。咦，你系咪好惊咧？你未睇，系咪好惊我剧透啊？梗系唔会剧透俾你听啦，我唔系啲咁嘅人嚟嘅。咁同埋而家劇透好危險㗎嘛，係咪先？咁但係呢，我就想講下呢一個喺電影院入面呢遇到嘅事。我哋細個嘅時候呢學英文呢就係成日都話聽歌學英文，睇戲學英文，係咪？估唔到今時今日嗰個嘅課室啊已經走咗入去呢個戲院入面。 以前我遇到嗰啲咧，最多只系攞个电话出嚟望住个电影，即系嗰啲金句啊、嗰啲对白啊，全部都 drop 低佢 ，OK， 翻屋企再温书。今次咧，即系狂到不得了啊！佢直情应该话侧边要口噏噏。嗱，咁首先套电影大家都知道动作片啊嘛，系咪先？奇洛里维斯打到砰砰声，咁但系喺打到砰砰声嘅时候咧，我净以为奇洛里维斯咧坐咗喺我隔篱。佢成喐嚟喐去，又鼻子弹，又成又嗯哦呜啊！嗱、哦，虽然个戏院系唔系好多人嘅，但系佢咁样嘈咧，其实系直接嘈到我噶，因为佢同我加个位嘅啫。咁然后咧，佢就继续咧发挥佢嘅演员上身嘅本色咧，都不例止。当奇洛里维斯讲一啲重要嘅对白，例如 guns, lots of guns 咁样，咁佢就会喺侧边。哇，系咪好烦啊？即系要细细声咁样，你侧边喵喵喵喵喵咁样。咁所以咧，我都觉得呢个系我即系戏院入边最爆嘅一次嚟噶啦。但系讲开又讲，我发觉佢都唔系最大嘅得益者，因为佢都系电影讲一次，佢讲一次啫。但系我系听电影讲一次，听佢讲第二次。咦，计落好似我先系去上英文堂嗰个。 系咪猛啊？我猛啊！遇到呢啲人，我觉得 嬲咗的神啦。 唔系啊，因为喺戏院真系咧，好多时候会遇到呢啲噶，即系佢唔知点解好投入咧，即系应该咁讲啦。佢本身真系好投入啦，佢好喜欢嗰套电影啦。咁但系喜欢电影唔紧要，但系你真系口噏噏咧，我一路听嘅时候，我都想数佢，但我都冇做到呢个举动。 点解啊？ 因为我 佢可能唔知噶、哦， 因为佢其实平一路睇已经手舞足蹈噶啦，我唔想触发，系我唔知道即系佢系咩人啦，我睇唔到黑掹掹啦，但我又唔想触动到佢，咁所以咧我一路睇嘅时候，我都沉住气，唔好嬲，唔好嬲。 同埋我成日觉得咧，如果有疑问嘅话咧，你可以个脑记住。系啦，完咗之后你先问你嘅朋友，喂，究竟头先嗰 part 究竟做啲乜嘢？ 系啦， 真系唔好突然间睇到，喂，点解佢咁样嘅？个男主角点解杀咗女主角？佢唔系好爱佢嘅咩？即系唔好即场问咯。 尤其是睇第二集嗰啲人啊，人哋点样喺细细声讲晒第一集讲咩俾你听啫？喂，点解佢咁嘅？第一集讲咩嘅？点讲啊？ 仲有，如果你系揾朋友陪你去睇嗰啲人，唔该你咧，事前已经同你嘅朋友讲大概个剧情做紧乜嘢，你唔好好似试过 系咩？ 佢对住我去之前解释翻 Iron Man 嘅， 我佢解俾你听。 不过佢系趁 trailer 之前，即系我哋入去，咁、佢都好 即系讲定俾你听 啦。咁我觉得嗰啲时段都得嘅，但系一开始咗其他嘅 trailer 嘅时候或者其他画面嘅时候，就唔好交代。喂，其实之前系做啲咩嘅？你一系之前就同佢 系啊，讲股啊，唔好博股，唔好问股。而家最紧要咩咧？听阿尹小龙大哥今日有咩推介？ 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唔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起继续探索 慢动作。 我哋重量级访问啦，揾嚟啦几位美女嘉宾啊，咁啊佢哋咧都喺过去呢一段时间啦，好努力啦，为我哋咧动漫嘅产业啦系付出咗好多嘅。咁喺呢度咧就逐一介绍下佢哋，嚟自咧凌邦集团有限公司嘅主席 Lulu，Hello， 你好你好， 亦都有啦 Nonita，Hello， 仲有 Linda， 大家好。 系啦，咁啊，当然啦，亦都有啦，就系 Sandy。 Hello， 大家好。 Hello， 嗱，咁啊，知道啦，公司啱啱啦就上咗市啦，仲要系主板上市，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噶，恭喜晒啦！咁啊，了解到公司其实过去超过20年左右啦，都不断啦将香港同埋日本嘅动画啦连结住，带俾我哋一众香港嘅观众。想问多少少啦，其实屹立咗香港20年里边咧，其实香港动画产业少少演变历程咧。 不如等我呢个老人家讲啦，我系 Lulu 啊。其实我谂，如果你话要讲啲动画嗰个产业演变咧，我会用几方面去讲啦。嗱，第一，譬如去创作内容嗰方面，喺个故事咧，我谂我哋后生嗰阵时咧，各方面都比较简单啲。咁但系到而家咧，你会睇住潮流，佢唔单止系根据一啲漫画去改变，或者佢有啲系叫做由游戏啦，或者甚至到轻小说。或者甚至到而家好兴嘅叫做 original， 即系自己去写剧本嚟做出嚟嘅动画。咁第二啦，你睇下个制作成本，由一啲平面 2D 到而家 3D 或者甚至到 4K、8K， 咁你咪已经更加知道佢个成本嗰、那个改变啦。跟住就系话个播出嘅平台，你谂下我哋细个嗰时可能睇叫无线电视或者有线电视或者卫星电视，到而家大家所谓叫串流平台，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大嗰、那个改变啦。咁到最后就系话啦，因为呢个平台嘅播出叫做串流，咁就会睇到一样嘢，就系要爱好大量嘅动画或者动漫。睇翻就话旧时嗰个内容咧，可能系细佬哥嘅动漫系叫多啲。如果而家你留意喺日本呢几年咧，就系、是、叫做我哋 so call 系夜晚咧凌晨之后播嘅 high teen 嘅 animation， 咁所以佢咪创造咗好大量嗰个需求，咁咪多咗好多咁嘅年龄嘅卡通咯。 嗯，即系个对象群就唔系净系小朋友， 唔同咗咯，系唔系小朋友 成熟啲啊，或者 even 唔系青少年，系大人睇都会多咗。 系啦，同埋我谂系个生活嗰、那个模式咯，因为譬如真系放咗工，你都冇时间喺晏昼所谓黄金时间去睇卡通，咁所以喺日本呢个文化就变相佢咪啲上班一族，你谂下佢哋有几多点可以准时六点钟放工或者五点钟，佢哋唯有。翻到屋企起碼都過十一二點啦，咁佢哋就開始睇呢個動漫，喺十二點或者十一點之後至到兩點鐘，咁其實係好成功。 宵夜時段嚟嘅喎。 係啊，好正噶。其實香港如果一陣講翻我哋喺無線電視舊時都會有一啲時段都好少夜晚咁夜嘅，咁但係我哋都創造咗一個鋼之煉金術士。至到十一点半，逢星期六，咁都做咗一个潮流咯，喺一个即系较为年纪大啲嘅年纪大啲成熟嘅时间嚟睇卡通咯。 因为卡通我都追噶， 唔系因为个个以为卡通就系细路哥嘛。咁但系无线做完之后，其实都好好嘅回响咯。 系咁，本身个作品又吸引咧。 等价交换啊！ 不过都问多少少啦，因为而家观众咧多咗喺戏院里边睇好多剧场版啊。咁其实如果由零开始。咁啊，究竟經歷咗幾多步驟或者工序，先至可以將一套動畫作品由日本帶到嚟香港，再去到戲院嗰度放映俾我哋觀眾欣賞到啊？ 如果你有睇翻歷史咧，以前嘅日本動畫喺香港上畫係好少嘅。其實我哋咁多年帶咗好多部好好嘅電影嘅，包括最早期嘅《頭文字 D》啦。 好多年前嘅 啫，系啊，咁咸蛋超人啦， 银河唯一的秘密，天际最强人物。 咁小朋友嘅，我哋有妖怪手表啦。咁呢啲全部都係我哋帶嚟嘅。咁喺呢個上畫前呢，最重要係要做咩呢？翻譯。 嗯， 因為翻譯呢個動作好緊要，因為日漫迷呢，佢哋對於翻譯呢樣嘢要求好高嘅，因為佢 翻译错少少咧，佢都即刻写信嚟闹啊！ 写信嚟咁君子嘅， 即系 call 你， 即系而家梗系吓喺我哋啲 blog 度写啦，因为佢哋有要求嘅， 系啊，特别啲译名啊，可能台湾嘅译名同香港译名有啲唔同， 系、啊、 又会有一， 因为佢本身有啲系有漫画嘅，咁、佢一定要忠于原著。我哋好多时候都唔会配音，因为你配得唔好咧，其实对套戏系一个反效果。 哦，又估唔到，因为细个嗰阵时觉得听到粤语配音个亲切感大好多噶嘛。 系啊，因为而家日漫咪好多时候。佢喺網絡上睇過噶啦，係啊，咁、如果你唔係配得精彩過日本嘅咧，佢哋係會有反效果。其實你如果有留意日本嘅配音咧，佢哋有專門嘅學校去上堂嘅，同埋佢哋嘅口型畫嘅時候咧，已經係畫咗個口型。 係啦，係啦， 係啦，咁所以 High 天嘅卡通咧，我哋會選擇唔配音嘅上字幕，啊、因為。睇開日漫嘅人基本上有一半都識日文嘅， 慣咗啦， 係啊， 習慣 睇慣咗啦，咁所以你再配音咧，譬如妖怪手錶，我哋就會配啦。咁呢個配咗之後，真係俾嗰班冇辦法追字幕嘅小朋友去睇啦。 嗱，咁我哋了解到啦，除咗電影會有播映版權之外啦，咁其實唔少嘅作品咧，佢哋都有相關嘅 IP 嘅業務噶嘛。咁其實當中嘅商業模式係點樣樣運作嘅咧？ 哦，多謝曬你啊，子龍問一個好好嘅問題，關於呢個 IP 品牌產業嘅時候，因為普羅大眾都唔係好明白，不過我簡單咁介紹啊。其實我哋就將 IP 品牌生活化、舉個例子啊，譬如你哋每一朝起身。可能刷牙就已经用緊一个高达嘅牙刷，跟住呢你就会穿咗一件衫，譬如原来有一啲品牌嘅 T-shirt 啦，咁跟住你见到其实你生活里面嘅产品呢都係充满住我哋嘅唔同嘅品牌㗎，去到牛仔褲啦，其他譬如可能 credit card 啦， 袋呀、啊、 係呀，好多好多、 眼鏡， 放完工翻屋企瞓觉嘅时候啊，你都瞓緊我嘅百变小鹰嘅床单、跟住你去旅行嘅时候亦都会拖住我高达嘅 夹 旅行夹，係啦， 哇，咁即係其实只要佢係产品再加上相关嘅角色啊，或者嗰套作品糅合埋一齐，就系、成个 IP 产业嘅模式，系咪？ 系啦，依个系其中一个板块、其实仲有两个唔同嘅板块嘅。其中一个咧就系、我哋做宣传，有时譬如你见到咧，你哋去油站啊入油，唔止系可以入到油，但系原来你有啲换购嘅产品，我哋叫做一啲宣传嘅产品，亦都你去油站见到啊，你会换到一个譬如高达嘅贴纸啦。咁依一个系其中我哋另外一个宣传嘅。部分啦嘅產業啦，咁另外咧，仲有你見到好多唔同嘅商場活動啦，你都參加過唔少啦，好似你見過尖沙咀之前有一個譬如高智能方程式，佢、特登做嘅專賣店嘅 promotion 嘅 event， 咁、所以我哋咧就會當日譬如做好多唔同嘅，你見到我哋帶咗幾架唔同嘅高智能嘅車翻嚟，咁啲粉絲咧好多咧就會過嚟。哇！去參加嘅 event 啊，有啲特別嘅產品可以買啊， 去打卡啊，係 啦， 仲要一比一喎嗰架車，不知幾想坐上去喎、 嗰個 product 上次我哋嘅產品賣得非常之好，咁所以你見到咧，其實產品呢樣嘢咧，佢嘅商機係無限嘅。 哇！咁其實即係容許我可以用無孔不入嘅咯，真係。我印象中連 headphone 嗰啲我都見過啦。 誒、這個 呢、這個我哋攞咗獎嘅， 係咪啊？ 因為我哋高達呢一個headphone 咧，嗰陣時我哋連個巴士都遊埋 嘅。 咁然後我哋攞咗TTC 最叫 best marketing campaign 就係頭先你話 headphone 呢一個item 咯。 係啊，因為我都買咗個喺屋企，唔捨得用。 之前巴士點解可以攞到獎咧？去做 headphone 之後，我哋其實係配合埋成架巴士，跟住成架巴士都 wrap 咗一個高達嘅 image， 咁跟住成個 marketing 做得喺香港嚟講，你都記得啦， 記得 咁非常成功，咁我哋就攞咗一個最佳 marketing 嘅獎咯。 普羅大眾其實一早接觸過嘅，只不過佢未有一個 connection 連結咗，原來 IP 產業就係咁樣樣嘅模式出現，即係我成日都覺得任何生意都唔係咁容易做得到噶嘛，一定有啲難度，有啲挑戰，或者咧有啲真係好讚人熱淚嘅經歷噶嘛。喺你哋咁多年裏面，有冇啲真係好難忘嘅事發生過、出現過咧？ 哇，梗係有啦，好精彩嘅。而一隻品牌其實到而家應該係差唔多廿年嘅啦，喺呢個世界上。咁咧，咁啊講翻起咧原作者，因為我哋譬如做一個設計嗰陣時，咁、那個公仔咁有隻眼啦，咁我哋都其實係根據佢啲圖畫嚟去做嘅。咁點知佢翻嚟咧就話唔該你咧要隻眼咧要有一 mm 嘅改變。咁其實 mm 嘅改變， 係啊，其實你睇唔到個分別嘅。但係佢都要喎，但而且咧，因為審批佢哋咧，每一個禮拜只係做一次嘅審批，由我哋個客簽一個合約到審批完18個月啦。 你觉得个产品点样样咧 ？B B 都出咗世 咁，咪系咯， 系咯，十月排胎之后， 即其中一个真系都几辛苦经历，就系话真系对原作者，佢哋成日希望我哋入去嘅世界观， 嗯， 咁佢就不断咧就唔系根据佢俾我哋嘅图画去改变，咁呢个难度咧，我哋点样去拿捏到令到一个产品可以诞生咧？ 哇，咁其实即系成件事，我哋都感受得到日本嗰种精益求精啦，亦都睇到你哋越强越强。 可以讲翻头先阿 Lu 讲十。八个月是我点经历呢，咁是一架单车，咁因为知单车小朋友香港玩咪有个安嘅，咁但日本人呢佢哋嘅单车呢係冇一个安㗎，咁所以我首先要 叮叮叮叮嗰啲啦， 有个哔哔咁要按嗰个掣嗰个位嘅。 小朋友就係呢啲好似喇叭仔。 嗰个公仔囉，嗰个 cat， 咁嗰个就有一个帽囉。咁我哋初初用咗可能两三个月解释呢个安之后呢，咁我就要寄个帽过去啦。咁第一次寄完当然有嘢改啦，寄咗返嚟呢就唔见咗啦。咁我哋再过个 license 要再做多一次过去嘅时候咧，个帽寄翻翻嚟咧，只耳仔系跌崩咗啦。咁跟住经历大约18个月，我哋嘅单车就审批成功。咁但系之后好卖嘅，咁个 license 都好开心。 哇！呢、這个我谂即系唔系净系产品嘅交易嘅来往，系直头一个文化嘅交流添。如果听你咁讲， 系啊，其实就唔止呢一个单车做一个蛋糕。咁你知我哋香港嘅蛋糕上高咪有个朱古力牌嘅， 系 呢个公仔嘅朱古力牌点寄俾你啊？佢话都要寄，咁因为佢哋每一个礼拜嘅咧星期二系做审批嘅， 系 咁我当时咧就叫嗰间蛋糕公司寄嗰个朱古力牌俾我，我知道即系嗰个空运公司大约两点嚟，跟住我咧就包咗佢之后 干冰嘅用， 系啊干冰包好块朱古力之后就寄过去，就 make sure 佢哋喺星期二收到。冇用到打开佢哋就拎去做审批， 咁计埋佢开会嘅时间， 要计埋。 咁嗰个应该都审咗有半年唔止啊， 唔止8个月到咯。 哇！一块朱古力牌， 系 一块朱古力牌，来回记唔记得寄咗几多次啊？ 大约两三次啦，每一款。 因为佢哋真系咧，叫 committee 委员会咧，佢可能要就嗰个原作者嗰日嘅时间，咁但系佢都会定尽量系一个礼拜一次。嗯咁跟住每一次可能係審一啲嘢，咁所以我哋嗰啲客有時咪喺度等啊等啊等啊，咁但係因為做商品授權，其實你有一個叫做commercial value，電視播緊嗰陣時你賣嗰陣時一定係最好㗎嘛，咁但係你諗下有啲係要過咗一年半之後，電視第一輯可能播完等緊第二輯，我哋啲客你覺得佢哋會點？即係我哋真係好唔好意思，不過好彩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品牌喺度接住不斷喺度同啲客嗰、那個即係營運啦，客來往，咁所以都平衡到囉。如果唔係，我諗我哋都冇今時今日嘅啦。 可想而知啊，即係唔好以為真係就咁一個產品就咁加咗個公仔就等於揾咗一大嚿錢，其實背後有好多勞心勞力嘅情況。你諗下，哇！淨係嗰個蛋糕牌已經唔係計幾多錢啦，淨係計時間都已經係一個好重皮嘅 cost 啦。8个月， 哇！真係佩服佩服。 仲要翻譯日文喎、 啊，係 係 喎，你每一樣嘢咧，每一張 application 啲客嚟到寫嘅嘢，我哋要翻譯咗日文，然後跟住寄咗去日本。咁日本有日文翻嚟，我哋又要翻譯翻中文。如果有啲係菲律賓或者其他國家，我哋咪翻譯翻英文。咁你諗下嗰個流程係幾長？ 哇！咁係需要大量嘅翻譯時間啦、工序啦，仲要修改完又要再翻譯多一次啦。哇！咁聽完你哋咁講，其實呢個行業即都唔係容易做嘅。 Thank you. 人，令两岸间唔好误判，但亦都唔好令国际误解。日本一个两岁女童怀疑被长期虐待死亡，她死时体重只系得六公斤，是同年龄女童的一半。警方拘捕女童的母亲和母亲的男朋友。传媒报道，女童生母是在北海道札幌市餐厅工作的21岁女子，她男朋友是24岁的同事。警方说，女童星期三昏迷送院，因为过度衰弱死亡。院方发现她几乎全身有被打的淤青，更加有被烟头灼伤的痕迹。警方调查指出，被捕女子今年2月搬到札幌，邻居说近来经常听到小孩大哭，怀疑女童被虐。日本政府高度重视事件，相关部门召开紧急会议。内阁官房副长官参田和博说，必须彻底阻止类似事件再发生，呼吁民众若果发现有儿童可能被虐，要立即报警。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今日阳光充沛，下午酷热，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晚上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骤雨增多，随后几日天气持续不稳定，间中有雷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加士居道过海都是暂时正常。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咧，都系有啲车龙噶，龙尾排到过去永兴街。跟住睇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啦。为咗配合今日喺香港大球场举行嘅足球比赛，由下昼大约5:30开始，铜锣湾加路连山道介乎加路连山道至到棉花路之间嘅一段东苑道，以及喺棉花路都系会暂时封闭噶。咁另外一带咧，亦都有唔少嘅改道措施，驾驶人士记得留意住现场警员嘅指示啦。咁就系为咗配合今日喺大球场举行嘅足球比赛，由阵间下昼大约5:30开始，铜锣湾嘅加路连山道、棉花路以及系介乎加路连山道至到棉花路之间嘅一段东苑道系会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嘅系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背、大埔道尔登华庭来背同埋大埔林村陈心记来背。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6，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嘅5:3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独后驾驶无论有冇影响你嘅驾驶能力，都系犯法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96.9 FM 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才哥讨论区， 大家好，又是我钟坚。才哥话想提下大家，1996年曾经发生过一件事，当时都造成好大嘅震撼嘅。 原喺96年，苏格兰有一班科学家，佢就喺哺乳动物，就是我哋好熟悉嘅羊咩咩嗰度咧，系做到系实现呢个叫无性复制。 逢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钟杰良、李伟才主持《天圆地方》。 教育局嘅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将会扩大至自资副学位课程。入读2019-20学年指定的自资副学位课程，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20,850元或者36,400元的学费资助，视乎课程而定。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计划的网页了解详情。 逢星期六下午4-6，寻常事认真做，的神、师培、阿乐、摩莉。 哇，火嘢嚟啊！ 唔系、啊，咦，你系？ 我就系知火嘢嚟。 你有冇试过有笔友呢？利用文字去认识一个完全陌生的新朋友。最近听到一个浪漫的笔友情缘。我家就在美国的 Stephanie， 13岁的时候很想认识一个在国外的笔友。在一番的搜寻之后，他就认识了一位15岁来自挪威的少年 Peter。 最早写信给 Peter 的那位其实是 Stephanie 的朋友，不过在两个女孩子的友谊告终之后， Stephanie 就开始写信给 Peter 了。虽然两个人其实都隔很远，但是他们的友谊就比一般的笔友更加恒久。他们会分享一下大家发生的一些琐事，在学校里面的话剧，朋友甚至是家人的话题。几年之后，就算他们大家双方都开始拍拖谈恋爱了，但都没有中断写信给对方。见到这一份的友谊在他们的心目中里面是一定的分量。而在30岁之前，他们的关系都是有一些柏拉图式的。直至一个简单的问题。有一天 Stephanie 就告诉这位欧洲的朋友，他说我要跟男朋友结婚啊。于是 Peter 就用自己的方式跟 Stephanie 求婚。他打电话给他，跟他说 Stephanie， 嫁给他之前你要来挪威嫁给我。不过这个女仔没有听他的建议，虽然他都觉得挺有趣，但是他最后都是结了婚。不过这样也没有影响了他们的友谊，他们都保持继续通信，而大家从未见过一面。Peter 说他们可以维持这么长时间的友谊，可能跟他们的交流方式都有关系。在用这一种传统方式的通讯一段时间之后，亦都意味着每隔五至六个星期，信箱里面都会有一封信，而他们亦都建立了很好的信任。而随着 Stephanie 和 Peter 的岁数越来越大，他们亦都意识到一件事，就是大家都单身，但是都没有比对方更加了解自己的人。于是今年在他们通讯了32年之后，他们终于决定要见见面了。哇，他们两个都觉得很紧张。而今年3月 Stephanie 就去了挪威跟这位老朋友见面。第一次见面他们完全没有尴尬，非常顺利，就好像回家一样，感觉他们好像一直都在一起。他们在挪威的这两个星期，哇，时间过得非常之快，很快他就跟这位笔友堕入爱河。而 Stephanie 都说，看来今次他会接受这位朋友多年之前的求婚了。科技有时太过先进，很多人都不习惯等待，要即时沟通，用信息，用电话，用影像，哇，太多选择了。得来太容易，会不会没那么珍惜呢？每一隻字，每一段的内容都是想过、度过、用心去写，有时面对面讲不出的嘢都可以讲到。最近因为市场上面一个笔友软件而提起我那份想写信的冲动，它会根据你的兴趣去找笔友，而还会模拟那个地方的距离去发放你的电子信，令人找回期待收信的感觉，那种深度的交流。要提升或者保持同朋友啦、情人之间的感情深度，你又有没有试过用写信呢？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六，寻常事认真做，的神师培阿乐摩莉。 哇，好好靓声啊你， 系啦， 系啊，头先听到你话声，我仍觉得哇，好有韵味啊你话声， 韵味通常系形容一啲年纪比较数字比较大啲嘅女士喎， 佢冇否认过。 但系唔紧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赞美嚟嘅，即都系一个赞美嚟嘅。 讲真啦，我真系好多男性朋友咧系赞你把声好听嘅。 多谢晒，我想俾钱嘅转头。我转头想俾钱噶。 你算啦，佢哋好有钱嘅，唔使你俾嘅。 你知啦、啊，经过头先嗰啲 case 之后，即系又惊我俾导游费啊，咁呢啲赞美我觉得都有啲可疑啊。 系好。 但系确实咧系而家系真系。 因为一个 app 最近一个笔友嘅 app 而令到我开始想写翻信啊， 写翻信。 系啊，写信。 好耐冇。但系嗰啲 app 通常玩玩下就唔写信噶咯。 即系点啊 ？po 相咯。 系啊，转咗相咯。 系啊。 系啊，相有好多变化啊嘛。 你攞喺嗰个咧浮潜嘅时候揸住海心影嗰张相啊， 得唔得噶？ 应该好多人俾 like 你。 相又好叻玩啊，可以。哇！千变万化。 我觉得都系唔好啦，我想玩啲 pure 啲嘅嘢，我唔想玩啲太复杂嘅嘢， 系嘛？系啊，咁啊，迟啲研究一下啦。喂，但系今日咧，喺呢一个时刻咧，阿莫都带咗啲嘢嚟同大家研究嘅，咁啊，所以我哋就跳一跳出去呢个直播室外面先发生呢件事啦。要手提号码，呢一个系龙咁威咧，当年攞嚟做电话铃声，有歌词啊。喂，点解今日呢一个啊？咩事啊？而家 话说，寻日就端午节假期啊嘛，咁其实今日都算系喺地啦。 端午节呢音乐嘅咩？ 有啲人系爬龙舟嘛。 哎呀，我揾出嚟嘅呢只音乐 系咯，咚咚咚咚。 端午节应该系嗰啲锣鼓嘢嚟嘅，呢个似系嗰啲开始食啲结婚嗰啲中式，你都吞吞口水咧。 乳猪歌系咪？ 你系咪都你自己都惊惊地啦？ 乳猪唔系呢首啊， 乳猪系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咁样噶嘛，好似系 呢一首咧叫做《赛龙夺锦》。 夺锦 系啊，锦啊，锦上添花个锦。咁咧，其实咧就咁嘅，寻日端午节啊嘛，咁其实今日咧都算某程度上都算放放啲假啦，因为有好多人都即系都会放假。 所以我哋第二日先讲，因为寻日放假啊嘛。 系啦，咁我哋要应下节啊嘛，应完节今日就讲啦。 嗯， 好啦，端午节嘅时候你哋去咗边做咗啲咩咧？ 翻工。 好好啊！ 我端午节都系工作中度过。 我想讲我端午节寻日系冇嘢做嘅，咁咧我就去咗同屋企食饭啦。即系小弟个屋企都几大家族。有样嘢好想分享嘅就系咧，而家我哋个家族咧，佢哋系兴一样嘢就系咧。每个人自己煮一个餸，跟住就带去一个亲戚嘅屋企。咁我发觉咧呢一种团结嘅力量咧系非常之 就是力量咯， 劲，冇错啦。劲啊！因为点解咧？就系大家如果咧去攞自己一样送出嚟咧，大家都会煮自己最捻手嗰样小菜出去噶嘛。咁跟住变咗咧，就系如果你每人带一个咧，台上面嘅嘢咧，真系每样送都非常非常之好味。但如果你一个人煮咧，佢可能都系可能佢系叻头嗰三样送，但系味嗰四五样可能都系会普通少少咁样噶嘛。但系呢一种模式咧。好正 味啫，喂， 系啦， 好啦，头先嗰一分钟里面咧，重点唔喺头先所有嘅嘢度，只系佢第一句。 我哋嗰啲听佢嗰啲讲咩啊？喺度， 只系第一句啫。我想话你第一句重复多次。 第一句系， 寻日你有冇？你寻日做过啲咩啊？ 咪食端午节饭咯，同屋企人。 之前咧，冇嘢做。 佢第一句讲咗啲咩？我 你讲多次啊！ 寻日同屋企人食端午节饭咯。 之前咧， 冇乜嘢做， 冇咩做， 系咪得啦？好啦，师培咧， 唔系啊，知唔知做咩事啊？话说咁嘅，寻日我就同阿乐讲，喂阿乐。帮我搵首端午节嗰首《 龙 龙 舟》 嗰首歌得唔得？ 系， 哎，我好唔得闲啊！而家我真系唔得闲。 哦， 哦，我阵间赶住走啊。 哦，咪去食端午节饭。 唔紧要，唔紧要，阿莫你 唔紧要，冇嘢嘅，冇嘢嘅， 系啊， 系啦，冇嘢嘅。因为嗰阵时点咧，我见到佢仲有半个钟先放工。 系， 咁我见到佢揿紧面书嘅。 系 系啦，喺度碌紧嘅。 唔使唔开心，唔使 唔紧要，唔紧要。佢都好好噶，佢帮我 search 咗首歌。 哦， 跟住之后我话好啦，咁我自己搞啦。咁，咁我话咁你听日有冇嘢做啊？咁啊，问下啦。啊，佢好好噶，知唔知我讲？冇啊，做咩你想操就同你操啊，早啲翻嚟操啊！ 哎，好得闲呢啲，好得闲。 哇，好好啊，即系我一路喺度好紧急咁剪紧呢个 set 文啦，即系喺个街坊啦，跟叫佢帮我手搵首歌啦。 系， 哦，好忙啊， 唔得。 第二朝早可以操车啊， 冇错冇错。 系啊， 佢时间系要分配噶嘛， 好紧要啊。 因为有时即系我打俾佢咧做嘢啦，即系喂啊呢啲嘢搵你倾啊，唔好意思忙紧，听唔到电话啊，转头见佢玩紧诶面书啊，玩紧啲即系社交平台啊，好忙啊真系。 明好紧要嘅呢样， 系啦系啦， 讲真紧要工作， 讲真啦，我哋都忙啊。 啊，紧要工作， 日理万机 系啦。 嗯，好，时间嚟到下昼嘅五点十八分。 啊，师培啦，师培啦，师培啦， 师培啦，我弹到几远，就太危险啦。其实琴日咧，我系去咗针灸嘅，跟住去完针灸之后咧，就喺屋企接衫，跟住就夜晚等同屋企人食饭咁 样。哦，唔系，但系 relax 下咯。 其实琴日虽然我系工作中度过，因为讲紧我收工都已经系八九点啦，我翻到屋企都差唔多十一点啦。咁所以嗰段时间咧都。过咗好多即系出去食饭嘅日子，咁但系琴日反而见得最多咧，反而端午节咧有啲人去 grad in， 系 拎住只粽， 吓 穿住靓衫拎住粽，我估系应该系有啲朋友屋企人咧，就自己屋企做咗粽，跟住就带去俾啲同学仔，咁佢咪拎住抽粽翻屋企咯。 喂，你讲到粽咧，不如我讲个鬼故俾你听啊！你拎住啲粽送俾人啊嘛，原来喺台湾咧系唔可以有送肉粽或者讲呢个字。如果你话喂送肉粽俾你啊，咁样啲人系会惊同埋会秒你。 送肉粽啊？咁、如果佢系绿豆咧？ 肉佢就咁叫送肉粽，即系你总之听到呢三只字咧。他哋就會哇搞錯你，你咩事啊咁？ 即係綠豆又唔係 佢台灣有種啲種咧，係會俾即係大家會食種呢樣嘢嘅，但係嗰個叫台灣種。但係如果你送肉種就第二樣嘢嚟嘅。咁其實台灣種咧，即係原來咧，其實佢嘅普通嘅種啦。咁、如果你話食嗰啲種咧，其實都係嚟自於中國我哋嘅大陸嘅南方咁啊傳過去嗰邊嘅。咁、咧其實都大同小異啦，同我哋平時食嗰啲種。 呢個係鬼故嚟㗎？ 唔係呢個唔係鬼故，講翻台灣種同埋送肉種嘅分別係啦。咁、台灣種。就是平时我哋食嗰啲嚟嘅，咁有分嘅南部种同北部种，因为台湾有分南部同北部噶嘛。咁、当然都仲有其他啦，但系佢哋嘢食啊个口味方面系唔同啲啊，两边嘅差异都多啲嘅、一边偏咸，北部偏咸，台南偏甜嘅。咁、所以啲种咧都系嘅。咁南部种咧就会比北部种嘅体积就更加少啦，油啲啦咁样嘅。咁、好啦，咁啊亦都会有呢、這个普通我平时食嗰啲啦，蛋黄、花生。肉同埋会加啲鱿鱼等等嘅海味， 鱿鱼都有啊， 系 好香口啊呢个。 系啦，不过喺佢哋习俗入面咧，又有啲嘢噶。除咗送肉粽之外咧，如果佢哋屋企有丧事嘅话，端午节系唔会送粽嘅。 系 啦， 因为食个谐音就唔系咁好啊。送粽咁， 佢又冇讲点解。咁但系如果学生就会食粽咯，即系包粽嘅意思，就咁就有谐音啦。咁好啦，台湾送肉粽点解咧？原来望都唔可以望，呢啲系佢台湾人嘅禁忌。 即系人家整粽，你都唔可以睇到。 唔系，佢话如果系送肉粽呢一样嘢嘅时候咧，望都唔够胆。 即系我明白啦，即系我意思系就如果我送俾阿乐，咁可能师培系 我即刻另名。佢直情送肉粽呢样嘢系唔会做啊，即系你唔会话送肉粽俾人咁样咯，只会有台湾粽呢样嘢。 我意思唔睇得嘅意思系咩？ 系啦，咁做咩事呢？原来送肉粽咧，其实系一种呢个嘅丧葬，即系死咗人嘅时候嘅民间习俗嚟嘅。咁咧流行喺台湾彰化沿海地区嘅唔同嘅嗰啲地方，即系彰化附近嘅地方啦。相传咧，如果吊颈自杀嘅人咧，佢哋会留下好大嘅怨念同埋杀气，咁咧一定会揾到替死鬼，你唔好俾 effect 我咁啫。effect 又唔系特别恐怖喎、 唔系，因为我转咗个恐怖音乐啊， 系咪？ 系突然间。 跟住之后咧，就会咧，即系咧，会揾到替死鬼，佢哋先至可以超生，即系活往生咁样啦。所以當地人咧都會咧進行呢個叫化煞嘅儀式，咁因為咧嗰啲肉粽咧會好似繩咁吊起，咁所以對佢哋嚟講咧就會覺得好似吊死咗嘅人咁樣，所以呢一種嘅喪葬嘅儀式咧，佢哋會叫做送肉粽。咁好啦，點解會話唔望得咧？就係、因為當地嘅人佢哋都會呼籲，如果你真係八卦想睇嘅話，儘量都唔好睇。相傳咧呢、這個送肉粽嘅隊伍經過的時候咧，佢係因為咧佢嗰個煞气好重啊，对人系唔好嘅，所以啲庙宇如果当时如果有呢个仪式要做嘅时候咧、原来佢哋嘅庙宇咧系会预早通知当地嘅居民，就叫大家就话喂，我哋嘅路线会由点样点样去到边度啊，讲到明噶啦， 回避， 希望大家回避。咁跟住周边啲路咧，亦都会设置咗一啲写住回避或者祭送，即系祭祀个祭、送即系送走个送嘅一啲嘅路障。意思暗示話俾你聽，嚟緊佢哋就會有呢個儀式啦，咁樣。咁、而且咧，嗰、個時候嘅人咧，知道呢件事嘅話，佢哋儘量都喺屋企唔會出街。就算佢咁啱出咗街都好，咁啱又做緊呢個儀式嘅話，佢哋係會即刻另歪面，或者即係望住啲牆去迴避呢件事。咁啱，如果你真係直接望到咧，咁點咧？你就要跟住呢一個嘅隊伍，直至到儀式完成為止。 哇！所以趕時間真係唔好望喎。 係啊。望到之后你要跟住一齐 行，跟住人哋唔知仪式几耐啦， 仲有仪式啱啱开始咁，你有排跟啊！ 我赶住去第二度，都要跟埋佢哋完咗先得。 赶时间真系冇多时。 所以其实粽呢一样嘢咧，好多地方都有唔同嘅粽啦。咁、而且习俗都有嘅，所以喺台湾咧，一讲送肉粽呢三只字咧，就大家真系要小心啲啦。咁、好啦，咁今日咧即系讲咗一个关于台湾粽 鬼故咧， 有头先讲完个鬼故， 鬼故嚟噶啦， 鬼故嚟啊！我仲咁转晒音乐俾你个鬼故， 好惊啊！ 系啊，俾翻呢啲你啦。 好啦， 其实咧，坊间咧仲有好多唔同地方都总唔净系，即系我哋中国啊，或者大陆啊，或者可能华人社区嘅。因为咧，原来譬如喺呢个越南都会有越南嘅种啦，佢哋就会整到好似饼咁样嘅，就腩鱼露嚟食嘅。咁、巴西 腩鱼露咪好难食？ 鱼露啊， 鱼露本身都已经酸酸， 唔系咸嘅，咸嘅， 但系冇酸噶。 超咸嘅，唔酸嘅。 系咪泰国嘢？佢自己后屘帮你加咗啲柠檬。 哦，越南嘢。 系咪即系好似食鲮鱼球嗰啲咁嘅嘢？ 嗰啲 哦，嗰啲又 OK。 系咁好啦，跟住巴西种咧，咁啊佢哋就会用啲甜嘅粟米啦、牛奶去做为主嘅。 正、 哦。系啦，咁跟住之后咧，之后有啲地方佢哋仲会攞椰浆去代替牛奶添嘅。咁、所以巴西嘅种咧系会甜啲啊，会可能佢哋里面包住香肠啊、肉丁、鸡肉啊、辣椒等等嘅材料。 我中意 最吸引系呢、這个。 系咯，但系都系。三角形噶， 佢就会包到长方形咁样嘅，咁佢都话 黐饭咁食咯， 系啦，黐饭。巴西种咧最主要原来同佢哋巴西嘅六月节有关嘅，咁就同我哋端午节就冇关嘅。 唔使打巴西柚实嘅， 唔使嘅。系啦，墨西哥都有种噶，墨西哥嘅种咧就同巴西种就类似嘅，咁都系用一啲嘅粟米叶啊、香蕉叶等等嘅包住啲肉啊、一啲嘅奶酪啊、水果啊、蔬菜、辣椒等等嘅香料咁样。 有水果好奇怪喎、 啊，系啦，不过呢一个特别嘅。因为墨西哥种原来的历史是追溯到玛雅的前古典时期，即是公元前1200至到500、或者公元前250。 哇，去到玛雅民族又会不会最后通常啲人都愣到去跟外星人有关？嗱，种咧其实系外星人有关系嘅。 咁啊，有冇关系就唔知啦。不过原来佢就话当时嘅玛雅人咧系会攞佢哋做宴会嘅食物嚟嘅。咁而家嘅墨西哥人通常就会攞墨西哥种咧做早餐或者晚餐。 我想问，咁佢哋系咪都系攞荷叶嚟包嘅咧？ 香蕉叶啊嗰啲。 哦，香蕉叶 系啦。咁啊，香港嘅一啲嘅市民咧。对种嚟讲咧，系会系点样嘅话咧？一阵间我哋都会有街坊俾大家听下啦。不过而家去首歌先啦，一首歌之后翻嚟，仲有一啲嘢考下你哋啊！ 好啊，好期待啊！ 这刻细节与感觉，直到100岁，在脑海中你面容以及眼神握不碎，你抱我那反应融入我的积水，到消失知觉随你再进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表示，现行逃犯条例存在漏洞，他希望加强解说政府提出的修订，释除公众疑虑，强调政府绝对不会出卖港人，市民担心的政治打压并不存在，过程已经剔除政治罪行。他在一个电视节目形容本港司法独立勇悍，疑犯有权要求司法复核，亦都有终审庭把关，过程开放透明，不可能黑箱作业，加上香港行政独立，配以政府不同部门把关，令香港成为令人有信心的地方，认为香港人不需要过分忧虑。出席同一节目的保安局副局长欧志光说，过去22年，香港只能够同20个长期协议国家进行逃犯移交，香港曾经收到200多个移交申请，最后成功移交109个逃犯，当中涉及一些严重罪案，例如是毒品罪、行劫罪、诈骗罪、凶杀案和强奸案，部分案件因为证据不足而未能够成功移交。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过去两日上水屠房和荃湾屠房实行屠宰猪只日日清的措施，情况令人满意，目前由内地入口的活猪数量稍为少，当局会继续留意数量会否回升。对于业界建议政府重新引入东南亚地区的活猪，陈肇始说，任何入口鲜活食物都要经过严谨的检验和检疫程序，亦都要审视猪只来源地的卫生情况等等，以及当地检验检疫制度的透明度。警方继续调查昨日两宗针对警方的掟汽油弹案，4个被捕男子仍然被扣查。消息说，警方初步认为无证据显示案件与明日的游行有关，相信两宗案件都是由24岁疑犯犯罪，仍然在调查他的犯案动机。探员朝早押解其中一个疑犯离开东区医院，带到鲗鱼涌汽车扣留中心，在涉事的黑色私家车旁边协助调查。警方昨天下午在北角英皇道发现涉事私家车，车上一个24岁男子逃到一座大厦，警方上楼追截将他拘捕，再在他北角的寓所拘捕另外两个男子。至于同案被捕的60岁男子是停车场保安员，消息说他涉嫌通风报信。港铁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交代提升设施进展。港铁表示，为配合政府的智慧出行，将会陆续在各车站出入闸机提供二维码付费服务，已经开始采购新的闸机和售票机，同时探讨引入好似信用卡等的其他付款方式的可能性。另外，会争取在2021年内在包括丽景、双环、油麻地、北角和尖沙咀站加设洗手间，以及在5个转线站加设浴婴间。港铁计划分阶段在其他可行的车站的非付费区加装饮水机。港铁亦都计划逐步翻新机场快线列车的座垫、椅套和地毡，预计在明年年底完成工程。另外，港铁亦都自主研发在轻铁应用的综合车速及位置监督系统，可实时监察轻铁的车速和位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晚上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骤雨增多，随后几日天气持续不稳定，间中有雷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系多车㗎，龙尾排到过去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都系车多，龙尾去到温思劳街。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近回旋处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去窝尾。 跟住咧，提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啦，就系为咗配合道路工程，由今晚嘅八点至到听朝嘅五点半，中港道东行近住临时街嘅部分慢线，以及系由凌晨一点半开始，中环文辉街同埋介乎临时街至到中环二号码头之间嘅一段文光街东行咧，都系会暂时封闭噶。驾驶人士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道义登华庭来回，同埋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老婆，系时候执执佢啦。 你讲多次。 我讲紧帮啲树木做护养咋。私人物业业主同物业管理公司要定期聘请合资格嘅树艺师，为物业范围内嘅树木做风险评估， 仲要跟进佢哋嘅建议，尽快采取缓解措施，确保公众安全啊嘛。 想知多啲，可以参考发展局嘅树木管理手册， 或者上 www.greening.gov.hk 睇睇啊。 韩国嘅剧场发展做得好蓬勃，去过首尔嘅大学路都已经略知一二啦。 当韩国话要文化救国嘅时候咧，咁佢就栽培咗好多表演嘅人，咁佢哋咧就自己搞咗啲小剧场，甚至乎有人系投资起一栋小剧场，系一个 building 一楼到七楼都系小剧场咁嘅模式。 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播出嘅《艺文谷》，欧海胜请嚟七 A 班戏剧组艺术总监一休，同大家分享佢同韩国剧场交流嘅经验同心得。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诗培、阿乐、莫莉。寻常事，认真做。 好，经过磨头先一轮，即系讲啲粽有几劲几劲啦，大家都估到今日想发生咩事啦。 端午节梗系请大家食粽啦， 好嘢！ 最劲嘅粽呢个真系 系啊，咁咧一阵间咧，即系我哋已经会录低咗咧试粽嘅环节啦。 嗯， 听完街坊之后，大家再睇下试粽究竟你哋觉得好唔好味咧？ 好紧张啊！ 系啊， 可以嘅，手震啊， 系啊，好紧张， 口都震埋。 系啊，因为其实呢次嗰个嘅set 文啦。我自己忍唔住笑嘅， 系咩？ 系啊！ 阿莫个样笑得好开心，而家、 啊、听下啦。 佢通常玩我哋先系咁嘅。 港珠特工队，港珠特工队， 请问你叫咩名？几多岁咧 ？Hello， 我系阿祖，26岁。 点解你要谂嘅？同埋你个样都唔似嘅，你样似呢个18岁嘅到嘅啫，做咩呃人啊？ 咁我残啊嘛，工业做嘢忙啊， 系嗱残同忙咧都要食嘢嘅，咁啊端午节啦，而家食房咁啊，中唔中意食粽咧？ 我反而就一般般中意食粽嘅啫。 咁自己人生食过几多种嘅粽咧？ 平时反而我冇乜点记，好似系阿妈买翻嚟，咁佢平时就买翻嚟，跟住就摆喺个饭台度，好似喺未送咁样，所以我都唔记得自己食过啲乜嘢咁滞。 我叫辉啊，我而家系大一咯，读紧大学生咯。 咁端午节嘅话，你会唔会都尝试呢一样嘢去应节嘅咧？ 会噶，我其实好中意食粽噶，因为平时你食嗰啲饭咧好干真真咧，但系你食粽，佢其实都系饭嘅一种嚟噶嘛。我觉得。抽埋落去系几好食嘅，有埋入边嗰啲馅嘅时候。 曾经听过最奇怪嘅粽系咩粽咧？ 啊，记得我记得佢系朱古力粽，系入边系有佢好多物体乜嘢喺入边嘅，包晒入边嘅。但系我就唔知道究竟佢系要蒸熟嚟食啊，定系单冻佢先食啊？ 我好似早两年听过嗰个叫有个咩黑松露，黑松露配龙虾。是真的有样咁嘅嘢㗎，但係唔知点解觉得呢样嘢好奇怪，好似咩都捞晒落去咁样囉。 讲咗咁耐粽，你知唔知道点解要食粽呀？ 阿妈諗少一样餸囉，咁係。 点解会有食粽呢一个习俗呀？ 哦，食粽呢个立呢个习俗。咩好似话好似端午嗰时系咪屈完跳河嘛，跟住咪抌落去抌啲粽落去喂鱼嘛，驚佢食佢嗰条丝嘛。 你肯定？ 唔肯定。 我想问一下啦，你知唔知道端午节点解食粽啊？ 端午节屈原啊嘛，系咪啊？唔系，嗰个系咩啊？唔系系屈原咯，屈原投河嘛，即系因为掉啲粽，费事俾啲鱼食咗屈原条尸啊嘛，所以就 谂清楚、啊，定系呢个系中秋节啊？谂清楚、啊。 唔系，端午节吓掉屈原系啦，唔系 掉屈原， 掉啲粽落去，费事啲鱼食咗屈原。 好啦，算你啦，即系除咗知识之外啦，都要孝顺噶嘛。如果而家要你都整翻啲粽俾你阿妈食嘅话，你会整啲乜嘢咧？会唔会就系你头先所讲嗰个咁核突嘅朱古力粽咧？ 唔会，我觉得咁样用系好核突嘅。如果俾我嘅话，我会应该整鸡髀粽。入面是有雞肉的，或者是再加些煙肉下去的。 即是西式糯米雞啊。 是啦，糯米雞不過就沒有那些汁咯。 現在我媽好喜歡吃牛油果的。我覺得可以整一隻粽跟住就擺牛油果下去咯。咁佢話健康啲嘛。同埋好似而家我成日都見到周街都係珍珠奶茶舖呢。好似應該我覺得會唔會可以擺啲珍珠奶茶。嗰啲珍珠入去整一隻粽俾我阿媽食，我覺得應該佢會鍾意嘅，我諗。 我 feel 到你阿媽咧好有負擔啊，之後同埋 feel 到你嗰種孝心啊，粽已經咁滯咧，仲塞啲珍珠奶茶啊、牛油果。 呢個負擔叫咩？呢個叫甜蜜嘅負擔，好甜蜜啦，係咪先？好酸啊！係 啊，好啦，最後啦，有啲咩想同媽咪講啊？ 媽咪，我愛你啊！我整咩都好啦，我都係為你好嘅，知唔知？ 講你講得出口。 大家好期待啊！佢呢一个嘅粽， 甜蜜嘅负担系咪？ 不如咁啦， 未甜蜜已经有负担，你谂下几惨。 所以咧，其实今次咧，我想讲咧，你哋嘅未来咧，系交托咗喺呢个听众手上面。因为点解咧？就系、是、因为其实咧，今日咧，我带上嚟嗰个嘅粽啦，呢、這个暗黑料理咧、就系、是、啊，因为咧呢一个听众话朱古力嘅粽睇下好唔好食、我已经对你哋好好噶，冇加啲牛油果啊，加嗰啲咩猪肉啊、珍珠落、去咧，咁应该都会好食嘅。 其实朱古力咧配咩都唔会输嘅， 但系配粽喎、 你谂下朱古力配蕉都咁好食。 咁呢个 配 粽 系咯， 粽喎， 就系话佢配咩都唔会衰啦。蕉已经系酸酸，你摆得耐嘅时候又可能怪怪地味，但你都融入到。我谂粽都需要有个谱嘅。 不如咁啦，事不宜迟， 我真系唔系咁落。 好嚟啊， 讲下今日啦，今日呢一个嘅暗黑料理咧就系朱古力粽啦。咁顾名思义咧就会有朱古力酱啦。我特登拣咗啲野味啲嘅榛子酱俾你试，咁就买咗一只，即系费事整啦，即系整粽我惊高难度得滞，直情系成只粽食唔到，咁对你嚟讲都唔好嘛。咸肉粽嘅，即系入边有猪肉有蛋黄嗰啲。 而家系咸肉粽啦， 咸肉粽， 起码个底要稳阵嘅。 系啦，稳阵嘅个底。咁跟住咧，我就会加咗一啲咧，头先佢都有讲埋，有一只嘅朱古力啊嘛，我就硬碎咗佢噶啦。系啦，咁啊就谂住渗喺面嗰度雕下花。 嗱，讲少少嗰只朱古力咧，其实喺坊间好多嘅甜品店咧，主要都系主打用呢只朱古力做薄饼嘅，即系做嗰啲夹饼。咁所以呢只朱古力本身嘅甜度有啦，继而佢嘅味道系好嘅。咁而家睇下就捞落去呢一个嘅粽好唔好食啦。 系咁，仲要再加上咧，因为我点解会拣呢一只嘅朱古力？因为佢入面咪有脆卜卜，好似甜嘅饼咁样噶嘛。咁因为咧，因为粽大家都知淋白白噶嘛，想加翻啲口感俾你哋啊，所以我就特登咁样做啊。系啊，等你食嘅时候有翻少少口感。不如事不宜迟，而家试下啦，好唔好？ 好啊，咁啊，而家咧就见到咧，阿嬷咧就将一撇啡色嘅嘢咧就倒咗落个粽上边啦。 啡黑色啊， 啡黑色嘅 系啦，该你尊重翻呢一个呢、這个叫朱古力酱。 头先提过啦，嗰啲系朱古力酱啦。咁朱古力酱不特止咧，阿嬷就嫌佢结得滞，跟住咧再沟水，将啲朱古力酱沟稀咗，而家就变得好 liquid 咁样去倒落啲粽上 面。嗱，平时咧我哋食粽咧，通常都会加豉油摆侧边，或者加糖摆侧边嘅。咁但系咧，佢今次好乖地咧，佢唔用碱水粽，我已经多谢佢。我谂到碱水粽咧，应该系再核突啲嘅。 系，因为唔系，因为碱水粽我唔食啊嘛，咁我预计你哋都唔食，咁我又未至于咁黑心嘅，因为我其实都务求每一次咧，希望整一啲好好食，虽然个样好丑样嘅嘢，但系其实系好食嘅俾你哋食。 好啦，而家咧我就将呢个朱古力酱 mix 咸肉粽，再加饼碎嘅一个粽咧，就开始放落口啦。 我而家唔信师培啊，因为师培塞咗落口之后咧， 乜都话好啊， 系乜都话好噶。 唔系你食咗先啦。 其实就唔系好拣择嘅。 你食咗先。 咁同埋咧，我平时啲口味都几奇怪嘅。所以咧，好食我想话 咩啊？你讲真噶， 好好食。 阿乐阿乐阿乐阿乐， 连我都觉得丑样。 嗱，佢个味道咧系分开两个层次嘅。当你咧 嗱，唔好又话唔识做呢个节饮食节目主持啊！今次讲得好好嘅定，就系咧一放咗落口咧，佢第一时间咧系嗰啲榛子酱咧系同嗰啲种，即系嗰啲糯米嘅味 mix 埋咧，其实就冇乜嘢嘅，佢只不过系甜味，跟住再落咗啲米度，好似甜嘅米咁样啦。好啦，当你再咬多第二啖嘅时候就出事啦。当你咬到里面嗰啲咸肉，再加糯米，再加埋呢个榛子酱嘅非常甜嘅甜味，再加埋嗰啲饼碎嘅感觉咧，系不知所谓。 我要撐喎，今次我覺得阿莫其實有天分嘅，因為咧我食嘅嘢係另外一種感覺。嗱，首先咧你嗰啲鹹肉粽咧，啲飯係淋噶嘛，但係咧再加埋個脆脆，你係有兩種口感喺度噶。然後咧平時我係中意落糖嘅，咁所以鹹得嚟有一啲甜喎。咁加埋簡直係一個完美嘅組合。 我聽你兩個講咧，即係天使與魔鬼啊， 同 一個正，一個難食。 系咪？其实我感激师培咁样赞我嘅，不过其实师培咧，佢所有嘅感觉， 佢为人好啫， 唔系同埋大家都知佢比较另类嘅。 系啦，嗱，其实我想讲一点咧，就系佢同呢个碱水粽其实冇乜分别嘅，因为咧碱水粽其实佢都系糯米沟碱水，但系其实我哋平时系落糖咁样食噶嘛，那个感觉其实有少少似 嘅。嗱，你咪抄我啦，罗，头先又唔系咁讲嘅。好啦， 等我试啦， 好嘛。好，嗱，有时候口味都有少少接近 上人。经过你两个讲完咧，我捞咗啲咩咧？首先所有嘅朱古力饮晒啦，继而咧，佢有嗰啲蛋啊、咸蛋肉啊嗰啲，我全部捞晒落一啖啦。OK， 你咁劲啊，你好勇啊，的神。 因为食家嘛。 哦，今次我赞赏你，我真系系你个勇气。哇，佢仲要好大啖啊，失咗，系你哋嘅三倍啊， 系 啊，成个失落口啊， 1.5个乒乓波咁大。 哇，我好感动啊，的神， 眼泛泪光， 勇字当头啊。 我等人屙咧，咁我就会为你自问。 OK， 但系咧赞嘅。 系啊，都话噶啦， 讲真噶。 因为咧呢一个入口我都讲过啦，朱古力系不死嘅，再加上呢个朱古力咧，我系本身好中意。第二咧，你去食一啲粽咧，大家都知道食嗰个粽咧，其实冇乜味嘅。点解佢要加豉油？点解要加糖？就系调翻转味嘛。但系佢呢个甜味咧，绝对可以调得到。不过唯一一样嘢，佢加咗嗰个嘅咸蛋黄都冇出事。 咁劲？ 但系佢嘅朱古力碎令你觉得有少少。破咗嗰个食粽嘅质感，嗱食粽系黏黏地嘅， 系 佢个朱古力碎太大粒，就令你破咗觉得啊咬落去明明好黏黏舒服嘅，突然间咔咔咔咔咁样，即系食蛋碎咁样。 口感系嘛？ 系啦，个口感冇咁正。 我刻意特登唔硬碎啲嘅，因为我觉得咧个粽已经一大劈咧，咁所以我觉得大粒啲，你哋有口感啲嘅。 嗱，我试埋第二啖俾你睇，证明我真系几中意食。 同埋咧， 停唔到啊！ 稍后咧，其实咧，我哋寻常试认真做嘅社交平台嗰度咧，都会有一个视像版嘅，咁大家就可以睇到佢其实几咁核突嘅。佢核突程度系直情我整完之后我唔够胆掂嘅。 老老实实，你等人出去我哋拍片嗰个啦，我会再食，真系好食，真系好食， 好啊好啊好啊！ 的神试食啦，咁样就 系啊，我食啊， 但系阿乐食晒佢， 冇啦，阿乐食晒呢一兜。 系因为上个礼拜佢先讲完，佢就话咩啊，成日好想我整嘢俾佢食嘛， 系啊系啊系啊，又喝牛 又 掠又剩咁样 啊，又怪我话我上个礼拜好唔整俾佢食， 佢真系噶，佢系应承咗我噶，我喺个直播室 度，喂阿乐啊。你食咗呢兜先讲啊！ 系啊，上次我真系好肚饿啊嘛， 冇办法， 我未食嘢，跟住冇你话得，我整嘢俾你食，跟住下个礼拜冇你话整嘢俾我食，冇啊，我乱讲嘅啫， 食晒佢， 整俾你食咯。 节目再重播才会独个看到结尾，再没有饭偷剧透，这晚吃爆谷格外滋味。恋过你我那厚皮，到鬼节转眼了我自从住物格铺来盖起，染有你气味，这远床却发觉我独个睡去更美。如若你不爱便退后，遗物再多我亦接受。恋购物当并未会念旧，旧事未实用就没用，就抛诸脑后。明谢你宣告别去后，为下顿欢更大宇宙。都会是独自在快活自在，只想安抚以往关起那感受。今天终于转向一个人，怎样精彩都只一个人。我的气得我一个出现更吸引，然后我。 终于一个人，担心都只担心一个人，懒得去想去妨碍那些故人。过往那些字，你似对脸每晚只细我最恬静那边，我已忘记掉这份诺欠，缺于你还有谁惹我厌。明谢你宣告别去后，为下更宽更大宇宙，到故事独立换取的自由，我不要给那束缚捆绑美丽以后。今天终于转向一个人，怎样精彩都只一个人，我的美感爱一个一生更吸引。然后我今天终于转向一个人，担心都只担心一个人，懒得去想无妨碍那些过路人。无人伴我才能自我，谁又觉得是种相信不再相信相恋更吸引。然后我今天终于终于一个人，担心都只担心一个人，我最恶不会为谁流露过泪痕。 从你爱我那套戏，直到你搬上字幕再重播，再次打开看到结尾，再没有饭偷剧透，这晚喺爆谷加爱滋味，恋过你我那厚皮，都怪这转冷了我，自从住来家无奈放弃，因为你起你这远从以往那片段却没再想起。 许廷铿单数 七日不见，如隔一周。 阿乐， 好啦，真係七日不见啦，又一个星期啦。好啦，今日呢七日不见如隔一周呢，阿乐嘅就请咗位小鲜肉朋友上嚟，即係对于我嚟讲已经小鲜肉㗎啦。咁呢佢就係得19岁嘅。咁呢位朋友呢有咩特别呢，就係佢而家19岁啦，但佢喺17岁嘅时候呢走去做咗一样我觉得係非常之劲嘅事啊，就係、是、走去出书啊。佢就係阿 Tom 谢振康啊。Hello, 阿 Tom, 你好。 Hello, 阿乐哥哥你好。 多谢你啊，叫哥哥真係。哎呀，唔知开心点好笑。呢样嘢 ，OK 好，咁啊嗰阵时咧出咗本书啦吓，咁本书就系叫做《给教育局局长嘅20封信》啊吓 ，OK 咁啊想问下你啦，嗰阵时喂应该考紧 DSE 嘅啫喎， 系啊 吓，点解考紧 DSE 嘅时候都咁英勇走去出书咧？ 其实系 DSE 之后，咁因为考完 DSE 去到放榜嘅时候都有两三个月啦，咁呢两三个月冇乜嘢做，咁啊觉得啊呢一个社会好似有啲嘢诶，作为一个学生需要发表下，咁最切身啊，梗系呢一个教育制度啊嘛，咁其实想对呢一个教育制度讲下啲。咁從一個學生呢一個使用者嘅角度去講，冇人講過嘛，咁咪試下咯，試下寫下咯。 OK， 咁第一次出書啦，嗰陣時又咁啊咁細個啦嚇，雖然細個唔代表係唔能夠嘅，咁但係嗰陣時係有冇咩人去幫下你咁樣咧？ 咁其實好多嘅，咁有下學生咁樣啦，學生其實我揾我有啲同學仔去到幫我去到做一啲訪問啦，講下佢哋對於教育制度嘅睇法啦，有老師啊咁樣啦。咁其實同學仔揾我有几个同学仔啦，几种啦，又访问过一啲好叻嘅同学仔，可能系一啲状元啊，佢哋对于呢一个教育制度睇法啊，亦都有访问过一啲能力冇咁高嘅，亦都有访问过一啲特殊学习需要嘅学生咁样咯。 嗯，咁佢哋嘅睇法系咪都好唔同咧？其实 好唔同噶，例如话特殊学习需要嘅学生，佢哋会觉得啊，原来呢一个教育制度咧，其实忽略咗佢哋一啲需要啊，冇买到一啲好嘅设备去到帮佢哋。咁一啲状元嘅同学仔可能觉得呢一个教育制度其实净系睇分数嘅，咁样有好多种唔同嘅睇法咁。 O K， 哇，非常之有意义啊！呢样嘢咁样系。咁我想问下，嗰阵时咁细个咧，真系出书，可能好多人都会，因为我自己都未试过，其实我都唔系好清楚出本书要几多钱。咁啊，应该都一定要一定嘅付出啦，一定嘅投入啦。其实嗰阵时系用咗你几多资源咧？ 其实我付出到啦呢一个金额。咁我嗰阵时候用咗5位数咁咯。 即系几多啊？ 10,000+到啦、哦，其實都唔係好高嘅、okay ，我相信一位學生係應付到咯。 係咁，同埋如果我覺得一個人啊，佢真係好想去做呢件事，好想成為一個作家出本書，咁點都可以籌到10,000+翻嚟去做嘅。咁樣嗰陣時，OK， 咁本書係出完之後咧，出咗幾多本？ 其實我最終係出咗500本左右嘅、 啊，都多喎、啊。 咁但係實質喺書局賣咁啊，當然係少啲啦，200-300本到啦，咁、樣咯。 唔錯啦，已經 OK 啊， 係 啊， okay， 好。咁你覺得 OK？ 出完呢本書啦。为你带来啲咩嘅 experience 呢？ 其实最紧要嘅就係肯定咗我啦，因为我本身嗰两三个月就真係寫咗20-30篇文到，咁啊本身係觉得亂咁寫下嘢啊，但係估唔到最终呢係有啲社会嘅言答去到支持下嘅时候呢，咁我觉得係对我一种嘅肯定，咁唔通有咁多社会言答支持，唔通唔出咩、 喂，不如又教下我哋嘅听众啦，无论而家收音机旁边你係好細个已经充满理想，又或者你是一个已经是一定年纪了，有些理想未完，或者一个作家梦未完，究竟一本书可以怎样去出呢？ 其实我这样看的，我反而不要看说目标首先是要出书。首先如果你是喜欢写作的，不妨写一下些东西，寄给一些出版社啦。我就会揀这个纸质，因为本身的版权在自己度，有些大的出版社的权可能在他们度嘛。那找一些纸质的出版社可能给他们看一下，其实你有一个足够的金钱啦，同埋如果你真的想将你嘅文章作为整成一本书嘅话，咁其实俾一定嘅数量嘅金钱，同埋如果你嘅文笔都 OK 嘅，咁其实都可以出到。 会唔会俾人 reject 嘅咧？ 梗系试过啦，我 send 过好多好多封 email 出去噶。 咁你自己好啦，俾人 reject 之后，你点样去继续尝试咧？ 咁我觉得毕竟都系第一次啊嘛，咁成功 屡败屡战系咪？ 系啊，成功梗系需苦干啦。 不到黄河心不息咁样 系啊，咁梗系不断咁试啦。咁当然我亦都 send 过好多封 email 俾呢一个嘅大型嘅出版商，亦都 send 过好多封 email 俾呢一个自知嘅出版商。最终我拣自知嘅。咁其实好多大型嘅出版商都 reject 咗，咁觉得一个细路，又冇乜知名度，又乱 有冇搞 错 啊？ 细路 做得嘅咩？可能仲精彩啦！呢、這个真系咧，灵犀白素公，莫欺少年穷。 冇错，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你 reject 咗都冇所谓啦，咁咪试下咯，咁咪试下揾其他第二间咯。咁我又唔会话有啲咩 hard feeling 嘅。 OK， 好，咁嗰阵时即系就屡败屡战啦，系咪？即系个方法就系去写多啲嘢，联络一啲出版商。OK， 一次唔得就再联络。 系啊。 或者系咪听下佢哋嘅意见去修改一下？ 系啊，其实都修改咗都唔少次嘅。咁除咗有出版社嘅编辑之外，其实都有我嘅老师去到帮助。 系，最后就成功啦。OK， 可唔可以最后讲下啦？吓，呢个俾教育局局长嘅20封信下里边系大概系啲咩内容咧？ 其实咧，我除咗有访问有访问一啲同学仔之外啦，咁其实都会写咗我20篇对于呢一个教育制度嘅睇法啦。例如从呢一个 TSA 啦，以前一个好 hit 嘅话题，亦都有讲过一啲考试制度。哇，咁嘅嘢，同埋有一啲名人嘅訪問咁咯。 OK， 好啊，真係好有意義啊呢件事。 多謝你。 無論個書嘅內容係點都好啦嚇，今次出過一本書咧，對自己人生嘅閲歷咧，都一定會豐富咗好多噶。好，阿樂非常之 appreciate 啊。 从没法隐瞒。